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不评论，不新闻， 三地话新闻。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每周一到周五在香港为您直播的凤凰 U Radio 三地话新闻，我是春雨。 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哎呀，这个最近有一个新的消息让我非常纠结，我自己也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就说有网上说这个多名出版人被这个书被封禁啊，这个原文是这样的啊，这个传言是说有文件透露说余英时、野夫、毛于士、张千帆、梁文道、许知远、陈子明和徐晓等书不予出版，余英时和九把刀两位作者的书全部下架，而像宗教类的选题，比如说藏传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题材也从严出版，口述历史类的图书慎重出版，藏地活佛的图书从严控制出版。基本上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大家就开始辟谣求证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有的出版社就出来说这个我没有接到这个通知，但是有的书店呢就说好像这个书确实下架了。其实我真的不是一个文艺青年啊，我也想这个上让圆圆博士和这个咱们这个文艺青年樊素来给我普及一下，这些人都是谁，他们为什么被下架了呢？ 这几个余英时、九把刀、野夫、毛于士、张千帆、梁文道、许知远，其实很多人物咱们在三 D 里面都提过。 对，确实。 你像张千帆老师，我们都是访问过他好几次。 对， 毛于士老先生也是85岁了，国内非常著名的一位自由派的经济学家，也是天泽经济研究所的荣誉的理事长。那他在这个事件之后呢，我比较了一下，应该是反应最大的，因为他在这个腾讯微博上，他是有发一条微博，就是他是想要证实这个消息在他身上是属实的。但是似乎其他的几个作家，包括九把刀，也有一些媒体去问他说是不是真的，他说哎，这个我还不知道呢。 对， 但是你如果实地去看，比如说什么当当网啊、亚马逊啊这些网站上，你发现他的书还在，甚至呢余英时老先生的这个书呢已经被炒到多少钱一套。 对，其实是这样，我 即将买不到的书就各种促销的方式都有了。听说大家还有意见是吧，不能用这种恶劣的方式来炒作作家。 对，昨天我是真的认真上网去研究了一下，看他们的书还在不在。基本上有几种不同的反应，第一种就是书还在但是没货，就比如说当当网，包括因为三联书店有出过余英时老先生这个书嘛，但是三联书店也是全部都显示在架上但是没有货。但是第二种情况就是说有货，但是你可能不能订，或者说等待这个商品说可能暂时那个有问题不能销售， 缺货。 对，包括我都可以下订单，我下了订单之后可能得到回复是说这个货有问题，暂时我们不能给你发货。然后第三种情况就是这个书都找不着了，就比如说这个在亚马逊上，昨天我又去找，但是亚马逊上只出现了这个别人写的关于余英时的一些书，或者是说余英时的某篇论文收录在这本书里，但凡是余英时本人自己做的这个书肯定是都没有了。对，然后之后我也去了深圳那边的书店去实地求证了一下，然后我就 你不是文艺青年， 没有，我只是理科青年，对于这个事件的真伪要调查一下，对， 真伪。然后呢？你去那个书店发现什么呢？ 我首先去了一个比较独立的书店，叫西西弗书店，它是比较小资小众的，比较适合你们这种文艺女青年前往的。然后我去看，其实余英时这个书还是在架上的。然后但是我去了，后来去了深圳书城，然后深圳书城就这个书就已经没有了，我找了好久。其实我也做了一个简单的采访，我们可以听一下他们是怎么说的。 好。 哎，我想问一下，那个余英时的书现在还有在卖吗？ 啊，有的， 有的是吗？ 对，书店是有这个书的。 那有传闻不是说这个书要下架吗？你们没收到通知是吧？ 但是我们没有收到通知，就是没有收到通知的话，我们都是会正常销售的。 你好，我问一下，这两本余英时的书，我查到你们这个书库里是有的，但是我去看那个货架上是没有的。 这是什么书啊？ 第一个是《论天人之际：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 我连货都是刚需来的哇。 怎么？ 都可能是骑走我， 往里头走。 对对对， 快讲给。哦，是吧？它两本都是进驻哦。那它是进驻，我们有可能给下架了我。啊？就是啊，那你没其他地方摆了。 所以你这个采访两个、第一个是你说的那个西西弗的那个书店是吧？ 对。 第二个是这个 深圳书城，对。 所以第一个是个体户，第二个是这个公家书店。 对，确实存在这个问题，但是我有求证过，因为那个西西弗书店他们说，如果收到这个通知， 他们也会下架， 但是要从总部传到这儿，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 还在路上。 对，也许，但是对于这个公立书店，可能这个确实效率就比较快，基本上、三家书店。因为深圳书城在深圳是一个特别大的连锁书店、全部都已经没有了。今天早上我又打去另外一家问过、他们说这个书是有的、但是货架上没有了、具体的原因不清楚。 哎，你说这个事儿真的非常蹊跷哈！你看的前天北大出版社、他们在官方微博上就写了这么一条、公告，说近日呢有热心读者询问我社有关图书销售问题，为此我社声明、我社出版的余英时、张千帆先生的作品从未下架，销售正常、感谢大家对我们出版社的支持和关注、 对，包括中华书局、中华书局的这个书店他还是在卖这个余英时先生的书。 你就看这个消息他是怎么出来的也非常奇怪，他并不是由任何的媒体 官方 发一个文件、就是媒体经过报道，不是的，他最开始是微博就有一个注册是出版人的这么一个叫白丁2008的网友，他最开始发了这么条消息说余英时九把刀的书下架，也附毛于是张千帆、梁文道、徐志远的书呢不予出版、而且紧接着你看到在微博上有些人他也是号称是出版人，他说其实这个名单哈，这只是第一波，只是这么几个， 后面还有 100多个等着瞧吧。我甚至还看到有人就也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谣言，说董桥的书大家现在也可以收藏了、可以收藏了。 董桥的书有什么呀？书都没有。 不知道呀，他可能因为是苹果日报的这个前高层嘛， 这连坐法 搞不清啊、那我们当然也是去试图求证几位当事人。 对，确实。 我们来听一下吧，毛老先生和梁文道先生是怎么样来回应的，到底是真是假？ 好，我们先听一下这个梁文道他说的，他认为这个到底是真是假？ 被封、被下架这个事情是真的吗？ 其实我不知道，因为。像这种消息我想从来我们被传的人都是没办法自己确认的，因为不会有人跟我们讲。那但是我的出版社告诉我呢，就目前出我书的两家出版社告诉我说他们都没有接到这样的一个通知，那直到目前都还没有，所以也真的不知道是到底是什么情况。 好，听完梁文道先生，我们再来听一下毛于是先生怎么回应。 确实是要下架吗？还是不予出版？ 有的作者就说要下架，像我这个还没说下架，只说是不许出。 是新书不能再出了，那现在已经出版的书还可以再卖吗？ 应该是。 还可以再卖。那您觉得是什么原因呢？ 这个我猜不出来。 猜不出来，之前有任何的先兆吗？有接到出版社的通知之类的吗？ 没有先兆。 那您确证的这个消息是从哪儿来的呢？ 好几个出版社都受到通知了。 能告诉我是哪几个出版社吗？ 这个我也说不清，我有几个朋友告诉我的、他们是哪个出版社我不知道，但是他的出版社确实受到正式通知。而且不是一个来源，有几个来源。 但具体哪个出版社您也不知道？ 我不知道。 那过去跟您合作过的出版社呢，他们有什么消息吗？ 我没有。 你也没有去向他们去求证一下？ 没有。 那你打算去跟他们求证吗？ 打算啊。发出抗争。 怎么抗争呢？ 违反宪法啊。你宪法还算数不算数啊？一个机关居然敢公然的违反宪法，说这种话，我们这个国家还有个字没有啊？习近平再三一而再再而三说要重视宪法，不许违背宪法，要依法办事，要法治。那这些人怎么敢这么干呢？我觉得是他们误判的形势，现在形势他们自己没把握。害怕，其实中国的情况在世界各国看起来还是很好的，干嘛要害怕呀？ 其实两个人的回应各有不同哈，有一个觉得好像是没有 这么 确有其事、但另外一个就说很明确的收到了消息说自己的这个书已经不能再出了。 这跟他们两个人所在的地方也不同，你看梁文道他更多是在香港嘛，毕竟跟内地没有一个直接的这个联系，那这个毛老爷子是在北京的，所以呢应该有很多出版社的朋友跟他联系是很密切的，会在第一时间就通知到他了。 但其实这个漩涡里还有另外一个人，就是九把刀。但是九把刀这个书呢，我昨天其实在不管是公立的书店还是私立的书店都看到他还在架上卖，而且都在推荐的这个地方，包括我 书也太多了未免 对啊，其实我觉得他们出的书还是有些不同的。你像这个余英时，他本人就是一个中国国学这方面的大家，然后他出的书基本上都有关于这个历史呀或者是国学这方面的一些书，但是像这个毛于轼啊梁文道等等，我觉得更多是一些这个专业论述和一些文化类的书籍。包括我昨天也是这个作为一个无知青年的代表，首先看了一下梁文道的一些书，像关键词我认真读了前两篇，我觉得其实他的很多思考都是很对的，尤其是当下的一些社会现实的问题。 我觉得对和错可能不是标准，而是看你温和还是激烈。就是你如果撇开九把刀，我觉得这次最蹊跷的就是九把刀。你看他写的那些什么那些年追的女孩，类似这种都有点像青春文学校园文学之类的。 对，确实。 你觉得如果是从政治的，如果是这个标准哈，你觉得他是离这个最远的？其他的野夫啊毛于轼啊张千帆梁文道许知远，你稍微觉得是自由派学子的这个色彩更加浓重一些。但是你看野夫写的，他以前都出了，但是为什么突然之间又不让人家卖，这个是非常奇怪的事。 九把刀不是因为他写的是什么，而是他在那个网上的一些言论，他跟那个他写了一些就是对这个内地的这个书友或者网友喊话的，就是 他说 他支持这个战中啊，支持民运啊， 但是支持战 中 民运太多了去了，你什么蔡康永啊，什么五月天啊，那些人那通通不要来大陆。 据说就是当时这个刚刚这个出这个战中问题的以后呢，这个曾经表态过的那些明星，比如说周润发、刘德华，他们的广告在内地都被拿下来了。 真的还是假的？ 据说据传了。 哎， 这个我也不清楚，但是我看到就是刚才圆圆说了一点，我其实有看过他们写的书的书目，但是这些书基本上在内容上是没什么问题的，仅限于这些学术专著等等，但是他们个人在私下里或者是对很多媒体接受采访的时候，对他们有很多言论其实是可能有点不太符合我们线下的这个形式的需要， 主流媒体的 对 主流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 对 但问题是其实很多话他们是很早之前就说过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忽然在这个时间点，然后就把这个事儿拿出来，然后忽然说这个有这么一个传闻，可能这些人的书要被下架了。而且包括我也采访了一些这个读者嘛，我跟他们做了一些交流，基本上所有的读者都说，其实原本可能对这些人都没什么了解 的， 对，但是出了这个传闻之后，就特别好奇，想要买一本他们的书来看看，或者是说，如果书没有问题，他们之前是说了什么，然后为什么导致他们的书被下架？ 对， 反而做了最大的广告了。 对，真的是给他们做了一个很大很大的推销。好，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我们来讨论一下接下来这个到底为什么这他们的言论是出了什么问题，所以才显示出了这种信号，他们的书要被下架。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欢迎回来，我是春雨。 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刚才我们也提到这个可能这个言论的风向标有所改变，才导致这些人的书有所下架。其实环球时报就发表了一篇社评，这个标题是说焚书坑儒是出版管理的夸张帽子。其实它的大意就是说，这个他对于这个有些人的书被封禁的这个名单，他不能置于这个任何的评价，他也不能肯定这是真的。但是他就觉得这个可能大家的讨论和对这个消息的一些议论是有点过分了。他有一个比较核 心的观点吧，就是说不管在什么样的社会，其实首先我们要获得的是这个在社会里畅行无阻的这些知识必须是主流的，然后如果是说在社会里实现都不现实的，那就是不可持续的。其实在西方，不管是西方还是这个在中国，其实都是一样的。热衷于意见政治的这些这个作者们，可能对此不管喜不喜欢，都需要对这个有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认识。所以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不管这些书是不是被封禁了，但是可能这些作者确实会面临一些可能他在言论上是不符合现在一些社会的主流价值的。 这篇文章吧，我觉得可以用更加直白的话来概括哈，就是说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我也搞不懂对不对，但是既然老大他要弄死，那你就从了吧，否则你就活该。你看环球时报整篇文章他就是这个意思。 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他的一个矛盾点他没有讲明白，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即便没有人封禁他们，这些人不符合主流价值观，也迟早是会被历史这个被淘汰的，被市场淘汰，被读者淘汰，被历史的洪流唾弃的。我想，那既然他注定要被唾弃， 那干嘛 管他干什么呢？对不对？你让人民群众看他被唾弃，不是更痛快吗？ 是啊， 对。 但是关键就是，你看他们几个人写的书，你看一个矛盾在于，为什么从前出了，你要不然就从来不让他出。你像余英时，他我据说也是这个当局统战的一个目标，做了很多年的工作，让他你要不然现在回来看看吧，他说不愿意。他最后一次在大陆是在七八年啊，七十年代，那这么多年在美国， 文革刚过去的时候， 我昨天也问了一下张立凡老先生，这个历史学家，我说您怎么评价余英时呢？因为也算是同行吧，都是历史方面的专家。他就说应该是余英时最近在台湾有一个讲话，就是对现在的一些意识形态的问题啊，包括大陆这么尊崇孔学，但是他实际上呢， 他 也算是一个新儒学的代表， 对， 他的那个解读就跟现在当局的解读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你在尤其是你这么分量重的这个，有人说他是华文世界里面最具分量的最权威的一位知识分子，那他说的话可以说是一言九鼎。那如果你是摆明了，尤其他退休了也没什么顾虑，摆明了跟我们对着干的话，那势必是会让有些人不太爽。但是他我觉得还可能，如果是从这个逻辑分析啊，你觉得还是可以理解。但你像梁文道那种书， 对啊， 我基本上他的书我都翻过，我觉得非常温和。 对， 他我包括等一下我们要听听他的一段访问哈，就是我跟他聊天的时候，我说你写书的时候你会不会考虑到就是这些东西出不了，我要自我审查一下。他说没有，我就是自己写，我会考虑到我的读者他的这个接受程度。你如果像咱们如果从小接受的是这种文化这种教育的孩子，你看到这种书一下子他如果特别跳的话，你可能不能接受，你根本不太理解他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激烈的思想或者价值观摆在我面前。他说我就是用这种娓娓道来的我比较温和的一种说话方式，让他们是可以看到的另外一种思维的方式也好，另外的一个世界也好。他说这个我是有考虑的。所以有的时候吧，你也不好捉摸。他也看了环球时报那个社评说，但是问题就在于所谓的主流的价值观它的标准到底是什么。你有时候会觉得这个主流的价值观它都是会变的，就包括我看最近这个尹红教授，清华大学的一位传播系的学者，他也在嘀咕说不太看得懂现在眼下到底是什么时局哈，觉得这个分裂非常严重，这边又说依法治国，那边呢又说不能替代专政，这边说这个现代国家治理，那边又说要从封建王朝学治国，这边要重毛，那边呢要讲这个大批特批的这个孔夫子，那这边你又说谁的书没下架，这边又说有些书我愣着下了单又买不着，这边说深化改革，那边嚷着要闭关锁国，现在这个时局特别混乱，四个字总结，风声四起。 但我觉得梁文道主要是因为他最近出了一系列的关于这个香港情况的一些文章，可能让当局感到不爽。 占领中环 的那些，比如说他出的这个第一就是他们为什么害怕战中，第二就是北京为什么担心，这两篇文章其实应该是处在风口浪尖。 他这个是在《明报》上发的，我看了，他也不是对着大陆的读者讲的，他只是对着香港的读者在那分析局势，只是出口转内销，大家转在了。你说在国外发什么那么多知识分子，那不是一个个都得干嘛了？ 对，包括这个余英时老先生，他在这个其实，在9月28号之前也接受了这个《明报》专访，他在里面就号召说知识分子要站出来，然后对来这个表达自己的诉求和意见。其实你刚才说的这个，不知道舆论场的风向要在哪儿刮，这个最明显 显的一个人就是余英时、 哦、 因为他的作品其实在2000年之前是大陆是不能出版的、嗯、到了2000年以后是 2000年是吧， 对、嗯、 我当时反应2000年之前 在2000年以后才开始出版，但是到了今天又开始说可能他的书又要下架，包括网上也有小道传闻说之前出过余英时作品书的所有的出版社的老大都被叫去谈话了、 嗯、 对，所以但是其实你真的去看这个余英时他的书，他在学术方面是无疑是一个大家，但是他就喜欢跟咱们这个人民民主专政这个对着干，包括像当时咱们提出来这个要重提国学嘛，把这个国学发扬光大、 嗯、 当时咱们推了两个大家，一个是任继瑜，一个是季羡林嘛、 嗯、 基本上当时余英时就撰了一篇文章把这两个人骂得一无是处、 嗯、 就说他们前两年还是有些学术见地的，比如说写了一些什么吐蕃文啊八思巴文的学术啊，另外一个写了一些佛教的学术呀、啊、但是到了文革之后，这两个人基本上都是牺牲在这个政治的斗争里，就没有任何学术上的见地，所以不能说他们是国学大家，但是当然咱们这个也掀起了一个很大的矛盾，也当时也有很多网友来讨论说到底他们算不算，很多人出这个文章来攻击这个余老先生的这个回应、 嗯、 但是余老先生始终是特别云淡风轻，他说了一句话，就是说你现在看到的中国的历史都是假的历史、 嗯、 只有当有一天你能看到全部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历史，所以现在你也不着急做任何评论。 嗯，但是我有一个感觉哈，就是他不管是批评还是支持，他始终他都是在政治化，就是你包括人家有一种观点叫做学术的你就归学术，政治的你就归政治嘛、 嗯、 但是似乎这一批知识分子你看他们身上就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喜欢针砭时弊、 嗯、 就是目前的公共事务他们介入比较深，那像张千帆和这个徐志远就不用说了，张千帆一直是在之前的这个你包括户籍制度改革啊高考制度改革他一直是冲在最前方，那野夫他的书里面其实他就是在讲这个个人史，因为我们这个家国史那些正史太多了，可是你说历史上普通的人他们有没有讲述自己身世和写下自己故事的这样一个机会、 嗯、 他觉得是没有，所以他在干的这样一个事情，但是近些日子我没有看到他对这些公共事务有一些特别激烈的批评， 对， 所以真的不是非常的。 我当时有去查这几个人的背景、 嗯、 查到野夫的时候就是前几个人其实有很多、 嗯、 你能搜出来包括他们有很多这个不和谐的言论、 嗯、 但到野夫的时候特别干净，不管是这个百度百科还是维基百科也好、 嗯、 都特别干净，只说了一句话，有些书不能在大陆出版然后在海外出版、 嗯、 但是基本上没有任何言论上的这个问题、 哎、但是有些的尺度你会觉得很蹊跷，就是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他就会变、 嗯、 就我记得有一个例子是当年北岛，那他也算是一个流亡诗人，八九年之后他就一直在海外漂泊着、 嗯、 现在算是香港一个定居地，那他2004年的时候是第一次流亡之后这个回国，可是呢他在2004年回国之前他的一些散文就已经在大陆出版了，当时很多作家都大跌眼镜说这是一个大事件，就觉得这个突破口到底在哪儿，大家是捉摸不到的，而且在之前也没有人给他过任何的一些先兆说你的书现在是可以出了，所以就牵涉到一个问题，出版社他的这个角色他的这个审查的尺度到底在什么地方，是不是有的时候没有大家想象当中那么严，但有的时候又特别容易掉以轻心，所以这些我们都是非常好奇想要去捉摸的地方哈。我们今天也是采访到了几位跟出版社有过这个深入交往的作家和出版人，春雨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 行，首先第一位是知识产权出版社前责任编辑陈女士、 嗯嗯、 她跟我们讲了一下基本上在国内出版图书的一个流程和大概审查的过程，我们来听一下。如果正常要出版图书的话，出版的这个流程是什么样子的？ 嗯嗯、 这尤其是这个审查机制是怎么样的？ 一般我们出书就是，一般的流程哦，就是先进行一个选题的策划， 嗯， 然后策划选题之后，我们就要就是要申报，就是一个立项的过程， 嗯， 要申报。那么一般比如说，一个出版社它会有几个编辑室哦，然后你是哪个编辑室，你首先得室里面的选题会得通过，通过之后就上报社。社里面的选题会，然后要就是你要论述，就是然后就是社选题会通报，这样通过之后呢，才能开始具体的就是跟作者签署合同， 嗯， 然后组稿，就是这是组稿的过程，然后签署合同之后呢，比如说约定个时间，然后作者把稿件交过来，然后我们就要通常我们就是整个出版流程就实质的展开啊，就是那个主要是编辑 编辑工作方面的、编辑加工方面的展开，就是我们主要是三审三校，一通读这么一个制度，就是要经过初审、复审还有终审，那么一教、二教、三教，最后就是一个，就是我们社的总编，就是做一个最后的终审，他签署这个能够正式发印出版的，这就是一个大致的过程。 但是那个审查是由谁来负责这个工作呢？ 审查就是，其实呢，主要这个书啊，我们主要是责任编辑对这个书的内容，就是对这个书的出版是要负全部的责任，就是每本书的责任编辑。那么关于内容审查，就是责任编辑他拿到书稿，他自己要做一个审查，那么就是在上报实选题会，比如说实主任，他也会进行一个内容方面的审查，然后上报社选题的时候，社的那个选题会的成员，他也是要进行的内容方面的大致的这种审查。那当然他是听我们汇报为主。 所以其实不会有说上级的主管部门来专门做这个内容的审查，都是出版社内部来审查，对吧？ 对，但是如果有一些，比如说涉及到譬如说宗教，或者是涉及到国家安全、社会安定，就是说对这种可能有可能对咱们国家这种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啊，有可能产生影响这样的选题呢，我们是一定要上报新闻出版总署备案的。如果就是必须要备案，然后要他们新闻出版总署这个就是说通过受理备案之后，那个就是答复通过，我们才能出版。就涉及这方面的图书，那其他的其实都是自己出版社，就是自己就可以内部就可以审定的。 就是所以说，就是这种图书在你们出版之前，那边还会再审一遍，然后他们通过了才能出版，是吧？ 对，就我刚才说的，涉及到国家的这种民族方面政治安全社会的方面的 但是 尤其像宗教。 但是会不会有这么一种情况，就是比如说有些人的书是上面就规定说是这个人的书就不能出了的这种情况有吗？ 我呢，我觉得这个是听说的但是可能会有，但是就是说我的意思说，这种东西，这种名单可能只会在社领导手上会有，他不会让我们就是说在社内部就通报这样子但是如果说我们每个编辑说正好有接洽到类似这样的作者上报的时候，我觉得会非常严格的，可能基本上不会被通过的 这样 可以说只要是涉及到这种敏感的，可以说就肯定不会被通过。反正在我原来那个社，因为我们那个社是属于部委出版社，关于这种思想性的政治性方面审查还非常非常严格。 其实我也跟他求证了一下，我说最近这份名单是不是真的确有其事，因为现在也没有一个公开的定论。他说他相信是真的，但是他没有看到过通知，但是即使有通知也不会到他这个层面，肯定是这个社领导说的最算的那个人才知道这些事儿。 而且现在的一个手法，我也是昨天听张立凡老师说的，他不会有文件，就不会有一个红头文件白纸黑字写在哪儿，他就是打电话通知，让出就出，不让出就不让出。这个其实你想想非常非常可怕的， 看不见摸不着的一张， 他就没有一个标准在那儿。你刚才毛老先生一直讲到的法律，那如果是他用这个招数的话，你根本就不知道他的这个违法的证据是在哪儿，你可能都抓不着。 其实关于这个标准我也有问过他，他说基本上是按照国家有关出版的一些相关的法律来定，但是他没有一个实际的标准，就是在内容审查方面是没有实际的标准，就是这个编辑要自律，他们自己来决定这些书是不是可以的，但是他们有一些明确的内容是不可以出版的，或者还有一些明确的用词，可能在校稿的时候都要改成一些大陆规范的用词，所以他们只有这两个条条框框，但是没有说就是有一个明确的标准，什么样的内容就是符合标准的，什么就是不符合标准的，只有一定不能碰的话题和一定不能出现的词儿。 他刚才不是也说了吗，就是凡是对我们的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有影响的， 但是这个 什么叫做有影响？ 对， 这就 是 你 小影响还是大影响？还是 权是权在人大吗？解释吧，权在人大。 对，包括我也问了他一下，说如果想要把这个港台作家的书来放到大陆出版，会不会跟这个大陆作家出版有所不同？他说，对于 这个港台的作家他们可能会更看重这个作家的背景，包括他们之前说了什么，但是这是出版社方面一个说法。我们其实也采访了梁文道先生，看他在这个跟大陆出版社这个打交道的过程中会遇到哪些问题。我们稍事休息，休息完了之后我们来听一听梁文道先生怎么讲。 Radio, more than radio. 欢迎回来，我是春雨， 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我们首先来听一下梁文道先生是怎么讲他跟大陆出版社打的交道。 那接下来我们就非常好奇哈，尤其是香港的作家跟内地的出版社打交道的时候，我们以香港这个出版的标准来看，碰到的这些麻烦事情是不是显得特别的多？ 基本上我倒不觉得太麻烦。为什么？因为我常年在大陆写作。我从2000年头开始我就帮南方都市报写文章。我的态度很简单，就是我该写什么该说什么我就照写照说，然后因为我并不懂得他们的尺度的情况。因为所谓的尺度，什么叫敏感什么叫不敏感，是天天在变的。那所以我就交给他们去把关，然后让我就很给他们编辑们很大的自由去处理。出版社当然也要看你跟什么样的出版社合作。那我暂时我合作出版社像广西师大、北京分社、理想国，或者是中信，我觉得都是很不错的出版社。那他们都会尽最大的努力来维护你的原稿或者原文的完整，那并没有对我做太多的删改和麻烦。 就是说您在写作的时候您不会经过一个自我审查的过程，您该怎么写还是怎么写，完全信任编辑和出版社，请他们去把控。那有没有跟出版社的编辑们也聊过哈，他们这个尺度是怎么把控的？因为我也看过另外的一些作家就是回忆跟出版社打交道的一些经历，他们有一个例子说起来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就讲的北岛，说呢当年北岛还不能自由的进出大陆呢，可是他的书已经在大陆出版了，他们就会觉得这个尺度应该是因人而异或者因出版社而异的。有的时候呢出版社的老总他就可以直接排版，但是有的时候呢不能，还是要看个别的作家。那像您说的这个尺度，它是会浮动的，那怎么去掌握它呢？ 我想要看几点。第一，我们要了解中国的体制底下出版社是不平等的，有的出版社它是地方出版社，所谓地方出版社的意思，像它可能它是比如说像广西师大出版社这样子，它要先经过广西地方局出版局的审查，然后再层层往上报。那么但是有的出版社呢是比较中央级别的，像三联。那还有一些出版社呢，它可能是比如说像九州是国新办的，直接是政府单位底下的，中央级政府单位底下的。那所以变得呢，因此它的地位不平等。这个地位不平等不是说它的官有多大，而是说它的级别的分别决定了它有多大的程度能够自己把关，还是说它要送出去审。举个例子，你如果是广东一个中山大学的出版社，那你要先经过广东省再往上。但是如果你是九州出版社国新办的，那他说你自己审就可以了。那么最后到了出版署那呢，出版总署呢通常也都是比较会放心你这种中央级别的国字头的这种出版社，那审的也是比较轻松些。那这时候呢就看出他们的分别了，所以不只是因人而异，也因出版社的地位而异。而这种审查呢，为什么地方上多审或者到上头审会有这么大的分别呢？是因为很多时候像我刚才讲的这种审查，什么叫敏感什么叫不敏感，它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规定跟状态。那因此呢很多时候呢就要看你自己的把握，就是看你自己对这个所谓的敏感的感觉。那 那第二呢，就是负责审查的官员呢，你也要考虑到，你在做经济发展方面的官员，比如说你做建设这些方面的官员，他们想追求的是要有表现、有政绩。但是做文化审查的官员呢，他们追求的政绩呢，就是不要出事儿。越是底下的官员，他就越担心自己会出事儿。那所以为什么有时候审查这个东西很好玩？越是往中央权力靠的审查单位，它比较松。越是往地方上下降的审查单位，他比较紧，因为他对自己没有自信。 好，刚才梁文道先生真的是讲了很多这个干货啊，对，尤其是关于这个不同级别的这个出版社，他们受到的审查可能严格程度也不一样，包括这个程序也不一样。其实我觉得国内最文艺的出版社应该就是三联出版社了，所以他经常会出一些 上海译文出版社、 广西师大出版社也不错啊，理想国。所以你看，我有时候看作家就是决不决定买哪本书，我也会看是哪个 出版社 出的， 对，我也会， 就是这几个出版社相对来说就比较信任，一个是信任他们的这个尺度，我觉得可能比较宽一些， 质量吧， 审美 的质量， 包括他们的口味。刚才他也说到，其实在审查的构成中，这个敏感不敏感是没有办法具体规定的，要看这个当时 一看感觉那就非常不靠谱了。那今天我感觉好了，明天我感觉糟糕了，或者我今天受伤， 他也不是看你个人的感觉，或者是你这个出版社领导的感觉，而是看上面的这个 风声。所以说最近有什么东西能够影响到这个敏感不敏感呢？我觉得必须来说一下这个习大大昨天刚刚召开的 这 个文艺座谈会。 这个事儿它是发生在这次有人说是谣言之后， 对， 那他算不算给他加了一道护身符？ 对，有人说 什么？ 对，有人说是因为要开会了，所以才把他们这个书下架了。这习大大 说的是四中全会，应该不是说的这个会 是吗？ 嗯？ 啊，但是我觉得习大大这个讲话也非常有意思哈。我们先来说念两段，第一段是说。这个文艺工作者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发扬学术民主和艺术民主，然后呢，要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充分讨论。这个基本上就是要鼓励大家不同的意见要发声，要百花争鸣。但是第二段呢，他又说，这个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文艺要反映好人民的心声，要坚持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这个根本方向。基本上就是在这个之前的这个要自由的基础上，他说你可以自由，但是你必须要满足这些条件。对，所以基本上包括其实习大大最近在这个文艺这方面，包括思想和学术方面有很大的动作，包括是当时这个在多少年都没有出现的要把这个国学和儒家思想重新把它给提起来，再包括这次这个文艺座谈会，包括之前也有这个传言说就是可能这个总局对新闻审查方面也有所加强，然后可能对于很多这个不和谐的内容，他们也会觉得就是要严格的审查之后才能播出，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出版社的这个工作。 我觉得这个可以跟上次我们聊的一期丽人图书馆被封的那期节目，当时创始人李英强他讲的这么一个逻辑哈，可以把它两相对照一下。当时他们被封呢，外界猜测就跟咱们这次猜测几个作家下架或者不让出版的这个逻辑有点像，就说你们一定是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你们的言论已经是踩到地雷过线了。我记得当时李英强就说，这个逻辑我根本就不想回应，他说因为你们都是每个人都试图是站在一个当权者的这么一个高度去猜测，但其实你们每个人你们都不是当权者，你们也根本就不知道当权者他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二一个呢，你们又去试图去假设我自己是受害人，他可是你们也不是受害人，你们也根本就不能理解作为受害人或者受波及人士他们到底真心想法是什么。但是呢，我就告诉大家，他这是传递了一个信号。什么信号呢？他说这个信号就是说时代要变了。那什么时代要来了呢？就是大一统的时代。他说凡是不符合官方的价值观，没有跟官方的这些政策是并肩往前走的，他说势必不会受到他们的这个容许，那至少不会是鼓励他。他举了例子嘛，就是说当时这个青海还是云南地震的时候，有一个国外的 NGO 他想进去做一些赈灾的工作，但是我一看你是境外的背景，那不行，你只能在外围，你不能深入到震区。他说他这个时候呢，就不管你做的是 善事，你的动机，你的目的，你的目的是什么吧，他一定是先考察你的这个背景和你的这个动机。所以你把这个逻辑如果是套用在所谓的文艺创作的本身，你就有非常大的担忧。你说如果真的是所谓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话，一定有一个前提，就是让大家获得充分的创作自由。可是如果你已经把它规定好了，它的目的是什么，要为中国梦服务，要为民族复兴服务，要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话，我觉得非常悲观。你现在不是诺贝尔奖刚搬出来了吗，大家每年都在说诺贝尔奖到底这个有多远。你除了这个莫言当时出来的这个文章，大家其实也觉得奇怪哈。那他中间很多的书都在抨击中国的计划生育制度，但这个时候官方呢显得是有一些的尴尬，我到底是应该宣传他的作品呢，那你宣传他的作品，那势必是说承认中国是有这么糟糕的一个现实，那我还是做一个什么样的姿态呢？就这个我觉得将来是对于文艺的或者你向往自由的这么一些创作者来说是一个挺不好的信号的。 但是对于莫言来说，我觉得他有一点是非常明智的，就是他你看他所有的作品都聚焦在最底层的民众，而且很多是 我觉得他有一个高明地方在于他从来不会直接的抨击时事，表达自己的观点，我所有的价值观，我所有的意见全部写在我的作品里面， 而且 我就少说。 对，他这次也是这个文艺座谈会的座上宾，对，作为这个文学界的一个代表，对，包括很多这个代表都发过言在这个上面，基本上大家都是响应中央的这个号召。 当然这中间他可能也有一些可以那个发挥的空间，有人会觉得我写这样的作品我也是为了社会主义服务好，那也是看最后的把关人你怎么样去界定。我记得我当时看了那个谁陈可辛他拍亲爱的那个电影的时候，大家不是也说嘛，你说这是反映了中国这个儿童的这个现状，也是阴暗面。他说他们呢有的时候会放心就交给电影局的那边人去审查，他说他们有的时候不是跟我们是对立的，他们这个心态在于他会用他的经验告诉你有哪些地方可能会受到什么样的困难，那你自己决定要不要去改。他只有一种情况他说我可以比较放心，就是我的呈现方式，我的讲故事的方式把他给打动了，让他舍不得改。他这就是我比较高明的地方， 我觉得这是他比较浪漫和天真的地方。 是吗？ 真的需要碰触到底线的时候，什么感动，什么打动，就是一刀切，肯定是要改的。 我记得当时我看那个央视， 这是一种比较文艺的一种表达方式。 央视他们就写他们的这个节目被枪毙嘛，他说有一种标准就是证明这个节目好，领导他不会当众夸，但是在家里呢他会暗自想，他不会把你当众说这个节目拿下。其实就是说我默认你是可以出的，但是我不会大张旗鼓的是宣扬你这样的方式是好的。你听完之后你又觉得还是有一些些的这个机会出来，但是实际上 你 又深藏一种深深的悲哀。你 不可能把他这种机会明确化标准化，就标准化是不可能这个公开透明的。 但是其实你跟樊素刚才也说到了，就是广电总局那边可能是说会真的不舍得改。其实我们可以很明确一点，就是不管这些作者他的书是不是被禁了，但是你能看到他们包括在书里包括在平常写的一些这个言论或发表的文章里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希望中国更好的，只是可能你的每个人的希望中国 将让他更好的方式不太 一样，对，是不太一样的而已。然后也有一种争论，就是说这个其实在当下这个中国可能这些言论出现的他们可能将来会是一种趋势，但是现在可能中国还不具备这个条件，他还没有准备好，所以在 这 个时间点， 这也是一个很鸡贼的说法。什么时候准备好？其实没有任何时候准备好的。13亿人口，你让13亿人口都为一件事达到同一个标准水平，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永远都是，我觉得还是邓爷爷说的对，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让一部分人 先 自由起来，民主起来。 对，但是在中国，我觉得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不管怎么样，都首先要保证国家的一个统一。但如果这些东西及早出现，很有可能会造成这个国家的分裂，因为大家的可能这个思想分化是。 我觉得我们说回这几本书哈，你说呢？就像我听了你去采访那些读者的，就这帮人，我觉得他们本来就是有这种知识方面的渴求的，自己会想要去独立思考的。你即使把他封了，我都会想方设法我去弄到他。那你像他这次弄了这么一个新闻之后，很多人他就我看什么新周刊，他们弄一个微信，就是什么把这几个书目全部摆在一块儿，就让大家分头去点击到底说了什么，反倒是激发大家想要去阅读这个欲望。那二一个呢，你说排除在这个门之外的，我本来也对这些人 不感兴趣，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干嘛的，写什么的，那你一辈子也不会想要他可能会去伤害到这部分人的那些，影响到他们的头脑，就说你不管从哪个层面上来说，他做一个这个动作，我觉得都是徒劳没意义 的，对，没 有，根本就是没有意思的、 好，不管他有没有徒劳，我们稍后再来讨论。我们先休息一下。欢迎回来，我是春雨。 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刚才休息的时候，这两位这个文艺女青年就在给我灌输现在市面上有哪些书热销，他们也总结了一下有哪些人的书热销。 其实 我觉得倒不是热销不热销，我觉得最热销的现在应该是昨天这两天习大大给的一个书单了。这个他那个在今年一直以来在各种场合都向外界透露自己在读什么书了，除了国学儒学书，还有世界这个著名经典名著，比如说俄罗斯的这个著名的一些作家，比如说普希金啊，这个车尔尼雪夫斯基啊，这个托斯托耶夫斯基啊，屠格涅夫啊，还有呢这个就是法国的一些也有讲到，就是反正这个习大大点名的书一定都是会被好好大卖的。而且我觉得刚才这个毛老先生也讲到说，是不是错判形势，就是有关当局的这个管理的部门，是不是中层管理，是不是错判形势，我觉得我还是比较愿意相信错判形势的。因为你看习大大在讲到这个，尤其是在这个座谈会上，他讲到这个读书的话题，他说他当年在这个青少年的时候，在乡村的时候，他也是尽量能够找他能够找到的所有的书看。说有一次在老师那儿发现， 李克强也是这么干的， 对，发现《红与黑》《战争与和平》，然后让他喜出望外，什么手不释卷。你想在那个时候，这些书都是被打成这个资本主义大毒草的。对，他都是从这个大毒草里面吸收这个人类文化营养的。那反过来到这个今天的时候，是不是我觉得他其实对文化，对，尤其是对这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他应该是他经历过那种封锁，文化封锁的年代，他应该有更深的认识和这个反 响。就是可能这个决策者他是英明，但是执行者是愚蠢的。 对，反正我能确定一点，就是这个禁书名单肯定不是习大大亲自圈出来的。如果真是习大大亲自圈出来，那这些人也太荣幸了，对吧？ 哎，倒是你看这些人，尽管说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哈，就是喜欢对于公共事务、公共事件来发声，但是你发现中间非常非常奇怪和悲哀的事情在于，他们会对一些大的社会事件是捍卫别人的权利，可是他们自己的书出不了的话，他们其实什么也干不了。我就问毛老先生，我说那你的书都出不了怎么办呢？我说你想去香港 反抗， 香港他说抗争，我说怎么抗争，你还只能发个微博，那微博怎么样呢？你也不能 被删了一会儿 哎，他这个微博还强调了，他说是在这个腾讯微博，因为我看了新浪微博， 腾讯还有微博吗？ 我看新浪微博是找不着。我说那你想过去香港出没有？他说哎，这个香港能影响多少人呢？是吧？我们的这个读者还是在大陆，我不会这么干。所以你觉得还是挺唏嘘的，就是他们平常你看都是在大声疾呼，就包括那个于建荣，中科院的社科院的那个教授，都是在大声疾呼别人的这个权利，弱势群体怎么办了。你看他自己弄一个画展，弄一个画展，他自己画了一幅画，就是一个老太太， 对，被要 母亲，他叫母亲，那个 裹了一个头巾，写了个冤字，结果呢就被策展方说不行，这幅画不能出。我说那怎么办呢？你接下来会抗争吗？他说我怎么抗争呢？人家都说了不让我展出了，我也没有办法。 他还是算体制内的人呢，他社科院的呀，在编人员呢。对， 但是其实大陆的人民有一点是非常爱干的，就是来香港这边买禁书。就我每次都 是有 风险的。 对对对，会有时候会被截住，但是你不能阻碍这个。不管，其实我觉得这个书是在哪出的，包括很多人会去台湾买书呀，然后也会来香港这边买书，甚至现在都有淘宝的这个国际购是专门寄书的。 哦，是吗？ 没 有吧？ 没有， 不行吧？ 就是它的标题不是书 啊， 然后但是你可以私下跟他联系，我要什么什么什么书，然后你可以寄给我。有这样子的， 书是这样的，你从大陆往香港寄是可以的， 对， 你从香港往大陆寄是不行的， 是啊， 是没有的， 这个 口子 是 打不开 的， 对， 是吗？你们确定吗？因为我之前有看到，我想买那个某本杂志，但是就是它是这么操作的， 肯定不行，这个都有一次我们以前那个单位，出了一点风险都没有，拿了一个会刊。 刊，当时我从广州过关，然后他就把我的包给翻遍了，他说你这是什么东西，他念我那个杂志名字还给念错了，他一翻我说这个谁谁谁啊，中联办在上面，他说哦那走吧。 可是我经常带着一些书回大陆，就从来没有人查过我。 你要当心，如果你被查了，你的这个护照上就会被占黑名单的。 哦，是吗？ 有风险。对， 好吧，其实不管这个书它到底是说了什么，其实重要的是这个思想有没有被传播。 嗯、 书有时候只是一种工具、 嗯， 所以如果书被封了，他们也会在媒体上发声。其实很多可能消息，传到大陆的时间会比较晚，但是总有人会看到。 嗯、 包括这个余英时之前他的很多这个言论，其实是希望大陆有一个好的改变，只是可能大家会觉得，在这个时候有些过激。但是我相信你，如果我们现在看一下前苏联在那个八九年左右那个时候。当时苏联其实跟现在的大陆是出现了一模一样的事情，就是有很多这种自由的言论出现在这个舆论场啊，出现在报章上，大家也开始反思，但是反思的结果可能大家会觉得非常的需要改变，但是这个改变有的时候也要看苏联他自己准没准备好，但是苏联肯定是没有准备好的， 这是一个很糟糕的例子，最后苏联不是解体了吗？ 对，所以其实你要想，其实今天如果真的是我们会对舆论加强一些控制的话，那也许他真的是希望用一种更和平的方式让中国变得更好。好，以上就是今天3D化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